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诞辰105周年之际，朝鲜文化展分别在俄罗斯、中国、保加利亚、墨西哥等国举行，盛况空前。会场正面悬挂着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太阳像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太阳像。会场里展出了反映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高贵革命生涯和丰功伟绩的照片，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照片，还展出了白头山卓绝伟人的不朽经典著作和反映他们伟大的图书，以及介绍朝鲜军民斗争、朝鲜5000年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图书、图片、邮票和美术作品。展厅里有朵朵盛开的不灭之花、金日成花和金正日花，增添异彩。